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820集，寿家岛。皇宫里，赵真听赵普和包拯讲完关于恶虎岛的事情，微微皱眉，摸着下巴。 恶虎岛？ 60年前有人在什么岛上养过什么怪物吗？你爹或者我爹有这兴趣爱好没？ 赵真倒是挺为难，他比赵普年纪还小，谁知道这事儿，于是就问陈公公。陈公公摇了摇头，但同时又轻轻地一拍手， 老奴倒是想起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 老奴小时候在宫里听几位郡王说起过关于当年刑天昊的一个传闻。虽然刑天昊沉默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基本是肯定的，就是船上载的是士兵。 赵真和赵普都点头，战船嘛，自然是装士兵咯。 可老奴听那两位郡王聊的时候说，船上装的其实是满满一船5000多个囚犯。 囚犯？装那么多囚犯干嘛？ 具体好像啊，都是战犯，来自南方异族、贵族和俘虏的士兵，貌似送他们出海就是想把他们丢在某座荒岛上，让他们自生自灭什么的。老奴当年太小了，站在郡王身边给他们倒酒，他俩你一言我一语的，于是就听了个大概。不过他俩倒是也没具体讲是什么岛，接着就说到了刑天昊没落的事情。他俩笑言遭天谴了，说的还挺开心的。老奴当时虽然年幼，但对他俩拿这么惨的事情来说笑很是反感，于是也就没听下去，找个机会就溜走了。 哪两个郡王还活着吗？ 过世好些年了。 你们明天找到那个什么老头，要是问出线索可记得来告诉朕。 嗯。 说话间，南宫济来了，手里拿着之前他拿去给赵普他们看的目前正在打捞中的疑似刑天昊船体的图。 皇上，臣找几个有名的船工看过了，他们都说形态结构非常像传说中的刑天昊，但是感觉小了点，这种大小的船现在也是做得出来的，最多也只能载1-2000人，可能是只样船。 样船？就是准备造大船之前先造一艘小船试试看的意思。 嗯，船工们是这么说的。 会不会恶虎岛上的那艘才是真正的刑天昊呢？占据了整个裂谷，这么大一艘船是怎么跑到裂谷里去的？ 会否是涨潮的时候行驶了进去，退潮就搁浅在那里了，出不来了？后来也可能是地震或者其他原因，潮水再不进入那道裂谷了，最后落叶堆积变成了如今模样。 赵普和赵真都觉得有可能，但同时又存在另一个谜题。 那么粗的锁链另一头拴着什么东西？怪兽？腿那么粗的锁链要拴多大的怪兽啊？老虎狮子肯定没必要，拴妖妖都不需要这么粗的铁链啊。 而且那怪物显然还吃人，妖妖不吃人的。 赵真作为真龙天子，对妖妖向来是爱得深沉，龙书案上还摆着小四子送给他的妖妖的小木雕。盯着那木雕看了一会儿，赵真突然微微地皱了皱眉。 那船如果是刑天昊，那得多少年前就在岛上了，什么怪物命那么长？退一万步讲，就算真的有，都60年前的事了，没准现在都死了已经。 赵普和包拯都下意识地看了看赵真，话锋转了。 朕最近只求风调雨顺，你们查案子归查案子， 早年间那些怪力乱神的事情还是搁着别碰了。 说着赵真指了指包拯和赵普， 爱卿好好准备春试，九叔管好水军训练的事情，低调啊低调。 赵普和包大人微微皱眉，皇帝是被之前几次案子闹得心烦了吗？此次邢天昊和当年送囚犯去恶虎岛的事情牵连甚广，的确可能扯出这么不相干的事情了。不过两人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赵真似乎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而临时改变了主意，让他俩别去调查恶虎岛的事情。二人无奈，也觉得该收收心，先忙眼前的事情，案子就交给展昭、白玉堂他们查吧。等赵普和包拯都走了，赵真站了起来，走出书房，在花园里背着手转了两个圈，似乎是有心事儿。南宫季毕竟跟赵真已久，对他的性格十分了解。恶虎岛虽然是荒岛，但应该是属于大宋境内，有人一下子屠杀那么多人，赵真必然会勃然大怒。另外用囚犯喂怪物这件事儿也是会让赵真不悦的，为什么没发火呢？连好奇心都藏起来了，这里边应该有缘由。赵真背着手转到最后停了下来，南宫就站在身边。 皇上不想查恶虎岛的事？ 朕刚才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不知道怎么跟包青和九叔他们开口。 关于恶虎岛的吗？ 赵真皱眉对南宫招招手，两人回到了书房。赵真示意南宫关门，南宫即关好门回到书桌旁，就见赵真翻箱倒柜正找东西。南宫赶忙帮他搬箱子，最后赵真从存放他父皇遗物的箱子里找出了一样东西来。南宫即有些不解，赵真拿出来的是一块石头，像是普通的岩石，溪流河滩边很常见的那种有棱角，一半是晶石一半是盐的普通石头。南宫疑惑地看着皱眉坐在龙书案前盯着那块石头发呆的赵真，赵真眼睛都不眨地看着那块石头，大概有一炷香的时间，最后抬起头。南宫既实在是忍不住了， 皇上这是什么？ 小时候有一次朕在宫里的河边踩到了这块石头，脚划破了。 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 当时父皇跟我一起，他把这块石头捡了起来，盯着看了良久，突然跟我说，果然这种形状的都有危险啊。 南宫季一愣，下意识的去看那块石头的形状。这是一块整体呈半个鹅蛋形的石头，下边岩石结构较为平整，上边凸起，白色晶石错综复杂，在正中间有一道裂缝，几乎将整块石头一分为二。 我当时也没怎么在意，不过父皇很认真地将这块石头给我，让我收好，说如果看到一样形状的石头不要接近。 怕皇上再弄伤吗？哼，不像先皇的性格呀。 后面还有一句呢，最危险的还是这样的岛屿。 岛屿？ 知道这种岛叫什么吗？ 不知道。 父皇说这种岛叫兽家岛。 兽家？嗯，形状上的确像是捕猎用的夹子。 兽家岛，恶虎岛就是兽家岛。 兽家岛是什么地方？ 南宫一头雾水，赵真来气，抬手一拍他脑门。 失忆了你。 南宫被拍了一下，忽然想起来了，惊呼一声。 啊？ 赵真瞪了他一眼，南宫赶紧将后边的话吞了下去。赵真伸手摸着下巴皱眉。 这回真的是麻烦了。 深夜，开封城万籁俱寂。喵喵楼内， 白玉堂浅眠中就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睁开眼睛看了看，屋子中间的大窝里，夭夭和小五依偎在一起，安安静静地睡着，窸窸窣窣的声音不是他俩发出来的。 难道闹耗子了？ 想了想，白玉堂觉得不可能，有展昭的地方除了五爷他以外，就没见过其他跟鼠字沾边的东西。白玉堂轻轻坐起来，就发现声音是从展昭的床上发出来的。 哪只耗子吃了豹子胆，爬上那只猫的床不成啊？ 反正两人就头碰头睡的。于是五爷索性一翻身，翻到对面展昭床上，才发现展昭双眼睁着，一双大眼睛正看着他。两人对视了片刻，展昭还眨了一下眼。白玉堂有些困惑，展昭伸出一根手指放唇边。 嘘。 五爷低头看，就见展昭指了指自己怀里的小四子。小四子脑袋枕着展昭的胳膊，脸埋在他胸前，被子一直盖到嘴巴的位置，不过小脸蛋不似平时那样睡得红扑扑，眉间皱了个疙瘩。白玉堂就察觉到被子下小四子似乎是在蹬腿还是在踹被子，忙得慌。两人又对视了一眼，白玉堂算是明白了，小四子做噩梦了吧。展昭搂着小四子不敢动，听说做噩梦的人突然被吵醒会吓坏，可是小四子踹得他腿都疼了，这似乎是在梦里逃命。 怎么办啊？ 要不然去叫下公孙。 白玉堂倒觉得是个办法，只是五爷刚刚下床，就听到小四子呀一嗓子，展昭吓得一蹦，窝里的夭夭和小五也是一蹦。小四子突然坐起来，满头大汗，睁大了眼睛拍胸口。展昭和白玉堂就听到隔壁砰一声踹门的声音，接下来是第二声，特别清晰，因为踹的是他们的房门。小五和夭夭蹦起来就躲屏风后边，探出个脑袋往外看，就见公孙穿着里衣光着脚就杀进来了，扑到桌上抱起小四子拍。 做梦了。 展昭和白玉堂往一旁挪了挪，公孙什么时候学会的功夫，好快。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哎，玉堂，你家白云帆也没有传说中脾气那么怪啊。 怎么？ 他让我骑啊，对多多也很友善。 他自然是让你骑的，至于多多，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 云帆总，一起出去跑跑。 嗯。 你话真少。 说那么多话做什么？ 话多，出场多呀。 我们不是主角，还不是人。 哎，别这么说嘛，我们多拉点订阅分享，说不定出场就多了呢。 或许吧。 嘿嘿，各位看官，我是早多多，想看我和云帆出场吗？那就订阅分享吧，谢谢大家。